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今天的天气还是好热，过去两天都飙高温的宜兰县土场今天中午12点10分测得 38.5 度的高温，花莲县富源 37.8 度，苗栗县西湖、新北市曲尺以及台北市也都超过37度。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以及河谷局部地区是高温红色、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红色灯号宜兰县，橙色灯号包括了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彰化县以及花莲县，黄色灯号地区桃园市、新竹县以及苗栗县。原本预计明天开始的西南风今天晚间就会影响台湾，今晚到星期五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也会有短暂雨，但是星期六西南风就会减弱，周六到下周二各地又恢复晴到多云的闷热天气。今年的东北亚热烘烘，除了台湾、日本飙高温，南韩气象单位也观测到首尔今天飙出摄氏 38.5 度，打破111年来的记录。上一次的最高温是在1994年7月24号的摄氏 38.4 度。气象单位不排除这一波高温还会继续的往上飙。反观位在东南亚的泰国，今天气温摄氏27到31度，东南亚比东北亚还要凉快。国立大学谢新任校长今天在教育部举行交接典礼，唯独台大新校长到现在还没有上任。今天是新学期的开始，台大财务副校长李书行等五名一级主管却在昨天卸任或离职。台大主秘李新宇今天表示，这是个人的生涯规划，而且本来今年初新校长选出之后就该总辞，只因为新校长还没有上任才会留任，继任人选都已经挑好，也符合法令，校务运作也是正常。离职或卸任的台大一级主管包括了李书行、教务长郭宏基、副教务长张耀文以及康世仲、总务长王根树。目前已知教务长由电机系教授廖婉君接任，总务长由副总务长葛余宁接任。面对台大校长遴选争议，教育部长叶俊荣今天表示，大家对台大遴选的问题非常关注，自己到教育部之后曾经说过，这是不好的僵局，一定要试图突破。他说，台大案的制度面像是结构问题、遴选程序等，确实有些不够周延，期待制度妥善解决，才能够真正负责任地面对争议。学校端、教育部等都应该要勇敢面对。至于台大校长谁上谁不上，并不是处理事件的重点，应该在制度解决中往前迈进。另外，昨天也发生台大延揽玉山青年学者不慎聘到了疑似涉及性侵事件的学者。叶俊荣说，台湾延揽全球优秀人才，但人品也非常重要，未来这人才的延聘上希望学校多做查证，重视学术研究成果，当然也应该要重视品德修为。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发言人施景芳今天指出，救国团的听证会已经结束，党产会掌握相关事证，最快月底之前就会认定救国团是国民党附随组织。党产会办了两次听证会，也辩论救国团自民国41年10月31号成立时开始，有没有受国民党实质控制，以及救国团是不是曾经以相当的对价转让脱离国民党实质控制这两大争点。市警方指出，经过约询救国团人员之后，确认救国团是国民党签运机构，也掌握内部财务运作方式，证据相当齐全，最快月底之前就能够认定救国团是国民党附随组织，之后就会冻结救国团全部资产，禁止处分，业务可以继续运作，不过必须要经过党产会核准才能够动支经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0点，来到1109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36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93点，来到2274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9点，成为230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7点，成为285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0点，成为9148点。香港指数下跌65点，来到2851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成为3328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 30.608 对1美元，台币升值 0.6 分，成交金额3亿75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 111.97 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 1.1677 美元。今天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32到37度，中部、东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澎湖30到33度。

Don't leave me alone. 不要留我一个人。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Don't leave me alone. 就算我生气，就算我冷漠，你都还是要继续的陪在我身边哦。 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也笑而一个人。我想我的生活很安稳，也笑而不安分。消失的人，我会不会已经忘了心甘？也许是我太认真，总害怕自己变了你的人。大街直到大门，有几个故事发生，我算不算是幸福的人？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也想。 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Sandy Lam 林忆莲的《一个人》。那原曲呢，叫做《Bizarre Love Triangle》，奇妙的三角习题。现在你是一个人，正在收听的飞碟联播网吗？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是不是应该要跟正在收听的朋友打招呼呢？ 你说张嘉云呐？ 张嘉云，张嘉云是谁啊？谁啊？ 他的粉丝专业就用他的本名、啊， 真假的？ 张嘉云花花、啊。 哎、欸，其实你知道，就是如果。粉丝专业啊，以前不是曾经很流行一阵子说就是要争抢那个蓝勾勾吗、嗯、就蓝勾勾才是真正的名人认证， 就你一定要用真实名字嘛， 对对对，大部分就是你要用真名本名会比较容易认证通过。 嗯，因为、欸、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蓝勾勾，哎、欸、我不太确定。 花花姐好，花姐您好。 I'm not alone， 我不是一个人，因为有你们陪伴着我。今天是 Alone 歌曲连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因为我知道 I'm not alone， 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在飞碟联播网，也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你的 APP 在上面，会让你更加的明确知道 You're not alone， 因为有好多人会陪着你一起打屁聊天，或是说着不知所云的话。 后面才是你的重点吧。 我觉得大家在听，就是一边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在聊天，真的是蛮酷的。就你们怎么聊得起来？你们怎么有办法跟陌生人聊得起来呢？ 而且就是聊很长的时间。 对啊，从头聊到尾。 而且如果我们代班，他们就会聊到代班结束。 Yes。我很好奇，就是大家的 LINE 里面是不是也有加入这些聊天的 LINE 群组？然后这些 LINE 群组常常就是你一睡觉醒来，就999，然后就是红加加这样子。那到底要聊些什么？因为毕竟那都是陌生人啊，可能素未谋面，要跟他聊什么呢？ 这种不都是影片群组吗？ 还说今天好热哦，对啊，好热哦，这我吃刨冰哦，我加黑糖，哎，你都加什么？是这样开始的吗？ 啊、你很会啊。 我没有加入其他群组，是不是因为我一个人就可以跟自己聊起来呢？好可怕，好可怜哦。天气这么热的时候，我们来想一点，就是用想了就会透心凉的事情好了。 嗯， 去吃刨冰的时候可以任选五种哦，比平常还多一种哦，五种哦。 哦，居然是在讲那种透心凉的意思。 透心凉，透心凉。 我有一想一些很绝望的事情，觉得很心寒的透心凉。 你不要这样这么负面，透心凉好不好？刨冰任选五种，你会加哪五种？ 我星期 你星期几？ 我周末的时候去吃了一下，然后吃完在回程的路上买完那个冰，我自己带碗去，带个盆子去。然后 你是说洗宝宝那个盆子吗？红色的，然后有一些塑胶的，就是久了会有点 Q 起来，可以撕下来的。 怎么可能带那么大？没有啊，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碗，就是它介于碗跟微波炉的锅子中间的那种大小。嗯。然后我就捧着那个锅子，就在走回家的路上，因为回程只有30秒，我就在想说，我好像点错了，我怎么点了太多都是滑滑溜溜的东西？ 你是说什么仙草？ 就说仙草，然后还有布丁，然后还有蒟蒻，这三个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啊！我就想说，哎呀，三个它可以让任选五种，我就浪费了三个哎。 可是那就是你爱吃的啊，串冰不就是把你爱吃的加在一起吗？你管它那个口感是怎么样？ 全部都一样的口感，全部都一样。 你是说布丁、蒟蒻跟 仙草、 啊？仙草，那另外两样是什么？ 一个是汤圆，然后一个是……你看，怎样？汤圆很不错，好不好？ 第四个就有点太过分了。 为什么？ 就我就会真的觉得蛮像的。 最后一个是麦片。 我不能跟你吃刨冰哎， 是我的选择都很奇怪，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喜欢吃豆类的， 就是红豆、 会加红豆、绿豆、大豆，然后花生、炼乳。哦，你也是不吃炼乳的，对不对？嗯。广播女神，你说说，你开开你的刨冰菜单，看看就是未来如果有一天有人要跟你吃刨冰的话 ，OK。 我来看大家第一个 number one 是我，你刚才讲刨冰，我就想说就是要加那一个。 我来看看。荤桂啊！ 刨冰就是要加荤桂啊！哈！好吃的荤桂很好吃哈！你不喜欢吃荤桂啊？ 没有很爱 可是荤桂也是在你刚刚那个名单里的那一种就是 QQ 的啊。 它太粗了。 它没有。它是大块，它不是粗。 它粗，然后还有藕泥跟芋头。 可是我吃串， 跟地瓜圆。 我吃串冰好像常常也是别人不喜欢吃我的串冰的人。 对呀、啊。 还是每个人的串冰其实都属于自己，别人都不喜欢吃你的串冰，没有那种就是你是一个串冰天王这样，你加什么那一碗，大家觉得说怎么这么会挑啊？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拍影片嘛，当 YouTuber， 然后你其实有一个很新鲜的 idea， 就是你可以站在串冰店，然后就你就拍，你也不用拍他们人，你就拍每个人都选什么，然后事后点评一下，一边配音。 我真的觉得第一名就是红豆绿豆啊，对，红豆绿豆跟藕泥地瓜圆这样子。哈， 我是绝对没有办法给你吃同一碗的， 因为那个很和平， 很难吃一大堆豆沙沙的感 觉。可是别人也觉得我们的很难吃啊，我就是会淋一些色素的那一种。哈， 你说什么百香果酱、乌梅酱那种哦 ？Oh my god！ 我就是会很喜欢淋百香果酱啊，然后要什么葡萄椰果，就那个很假的。 我喜欢葡萄椰果。 可是那个跟百香果酱他们其实就是一样的类型，然后他们就会把它整盆弄得很假。 而且百香果酱跟葡萄椰果有搭吗？ 有。 怎样大声就赢是不是？小朋友吵架，小朋友吵架啊！ 有。 我们生来就多这么一点吃，吃刨冰，你会加什么呢？休息一下，听个广告。等等的来看看大家在 App 上面的答案。哥哥妹妹有意思，待会呢？待会呢？劲歌金曲。 2018甜翻全世界，天后级的甜心雅莉安娜。葛莱美奖入围肯定，甜翻90国 iTunes 排行冠军，全球180亿次串流点听记录。

好像他们都觉得就是水果饮料，把它做成 哦，是加水果在里面 冰沙，对对对对对。然后有国外的朋友来，当然就是台湾人好客，现在在夏天就会去带他们吃试试看刨冰， 嗯， 然后他们的口感都会说，好像我家冬天后院的雪吃起来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你们喜欢吃这个？ 那会觉得那个哦，他对配料也觉得还好， 对对，他就觉得那个冰就、不就是雪吗？就是结冰的那个雪、的雪水， 就像你打开冰箱去舔一些 舔霜 之类的。 Yes。Tell me why, why, why？ 你的刨冰刨刨刨要加什么 ？Why, why, why？ 其实就是你自己觉得好吃，可是为什么人的口感会差这么多呢？像你喜欢的荤桂，我就非常非常不喜欢。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也是分成两派，有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荤桂的。 我而且荤桂要吃快一点，因为它会硬掉。 硬掉， 因为它如果一直埋在那个冰里面的话。它就不是荤桂了，不知道什么东西。 对，那就更无法接受了。然后呢，也是分成两派，要加豆派跟不加豆派的。 嗯， 你是豆派还是不加豆派呢？维腾说刨冰加什么都好，但是花生如果不是软花生的话，会想跟老板拼命。 你说硬花生哦？ 谁加硬花生？花生米呀、啊， 然后外面还有一层膜，你就是 谁会在花生里面？不是谁会在刨冰里面加花生米呀、啊？ 还是它是要煮到很软的，像什么花生牛奶罐头里面那么软的软花生，只要不 应该是要那样啊， 不够软它就会生气这样子。 但加花生米是不是有种别有一番风味？ 其实你可以就放在旁边放一碟哦，你就想吃你就放点嘴巴里，你饭不着把它放进去。 还有瓜子，大家都一起来。 开心果。 对对对对，或是有些人的刨冰可能会加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特殊的口味，就他会加小熊软糖 哦， 然后还有加那个外面有一层糖霜糖粉的，然后里面是 QQ 的，也是软糖， 嗯， 再配上巧克力米，再淋上草莓酱，哇，说完都觉得难吃， 我要吐， 就是一盘糖果冰，哎，好甜哦， 有一阵子流行蛮。就是巧克力米， 对， 就到处都会撒来撒去，我就一直很不明白。 嗯，如果你是要讲求 CP 值的人的话，他可能也跟很多果酱类会被归在，就是啊，你加那个你是潘娜哦，傻子哦，不要让刨冰店老板赚钱好不好？他们成本已经很低了。 他只是超级赚跟很赚的差别而已，并不会因为你选了果酱，他就好像就是打平什么的。 说，哎，老板再多加一点啦。再多加一点，多加一点啦。 Thank you. 欸，再加花生米也是有支持者的欸。 为什么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串冰店没有放花生米欸。 对啊，你们现在是不是开始风向转了，要跟我们开玩笑？ 现在要走腐烂路线是不是？ 我是要就是配出一碗最难吃的冰。到一些很噁的食谱，会真的令你透心凉，凉到骨子里。冰加上生鸡蛋， 好像有哎，是不是？ 哇哦，冰加上意大利面的通心面， 为什么？你留言前有先想好吗？ 冰加上玉米酱， 这个有啊，玉米冰啊， 真的假的？ 是西门啊，不是很红的玉米冰跟红豆冰。 那冰加上冷的玉米蛋花汤， 你这个只是在收桌的时候把客人吃剩的东西全部掺在一起，你要翻桌，你以为我不知道？ 很多人说玉米冰好吃啊，加了生鸡蛋叫做月见冰。有人说好吃啊，加鹅啊就过分了。The funk is going on。加鹅啊的话会觉得很像 鹅啊跟生蚝，你只是那个老板摆摊，他在烤生蚝。 对。 他说：“我这还很轻哦，欢迎来 挑。”像在海产店或是在那个鱼市场，好像这样想想也 OK。 不 OK， 那只是那个画面 OK， 但你不会吃那个冰啊。 像个人只被坏带，守在我面前。 去宜兰吃冰。 为什么要指定宜兰？ 我的爱黑店。 一定要吃那一家吗？ 它的那个配在一起就是很好吃，因为它有几种口味，它好像有就是最好吃的就是花生口味，嗯、然后花生、凤梨，然后有个就是有点像豆类的、大豆或蜜豆什么之类的、你就是可以自己这样 mix。我觉得花生 mix 凤梨最好吃的，花生吃腻了就吃一下凤梨，然后再回去吃一下花生，然后再吃凤梨，然后再吃花生，再吃凤梨，再吃花生，再吃凤梨。 哦，我知道了，就是在刨冰的时候，你是喜欢会把料分开吃，还是你会全部拉拉然后混在一起吃？ 不要拉拉，真的不要拉，我就可以跳来跳去啊，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你想讲求就是口感，是你想要吃这个就吃这个，想吃 A 就吃 A， 想吃 B 就吃 B。 然后你如果想 要不是一口里面有 A 又有 B， 那如果都要的话，你就是把它在你的汤匙里面弄好就好了，你不要把那个整盘弄得到处都是，你就回不去了。哦。 从吃冰看个性，你是喜欢多层次口感的人，还是你喜欢就是有人喜欢穿衣服就是从头到尾我就是一个颜色，同色系，有今天我就是一棵树，从底部就是我就是土黄色的卡其裤，到上面的绿色的衣服这样子啊，有的人喜欢比较做那个跳色路线的，对。所以吃冰也是一样的，有人喜欢口感有不一样的，有人喜欢是同类型口感的，你是属于哪一种呢？音乐下放，嗓子根本胡闹，让我解放，杀掉你的无聊，写到从不到发的多苦恼，你说 DJ 欠我辅导 It is OK， 小不 fuss， 拿出帮助我摆个样子，你的眼神看似理智丧失，想要 have a taste 我放在一个框子，黑歌调怪单的调，给你甜的带点酸，拉里巴的马子哈的 I'ma give you what you like， 黑歌调怪单的调， Baby 口感太野蛮， Baby girl I'ma give you what you like， Listen， 多么能少忘秘密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台湾夏普满一周年喽！ 即日起购买夏普全系列家电，就有机会抽中日本赏枫泡汤双人游，买指定家电最高还可享 7-Eleven 5000元商品卡。详情请见台湾夏普官方网站。 夏普， 我是李国毅，配眼镜我推荐专业的小林眼镜。 现在到小林指定蔡司镜片，加购进价最高折价1000元，满额再送李国毅专属好礼哦。 Kobayashi 小林眼镜。 一天、两天、三天，第28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

志堂全新创作，彭佩瑜友情演唱舞伴。柯志堂最新专辑《云游》8月2号全面发行。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 转身甩板蹲下去。 Two more。 伸手张腿拉拉筋。 Three more。 抬脚昂首都是戏。 Four more。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天气炎热，用电量又创历史新高。台电监测下午1点50分，瞬时尖峰用电达到3722万千瓦，这是台湾用电史上首度超越3700万千瓦门槛。台电中央副调度监郑友才指出，用电从没见过3700万千瓦，还好风电与光电挹注，尖峰时刻风力发电提供16万千瓦，太阳光电118万千瓦，备转容量率还有6.18%，供电维持吃紧黄灯。麦寮电厂3号机今天破管，用电减少60万千瓦。郑友才指出，破管的锅炉温度太高，必须等到降温之后才能派员进入维修，目前无法预估修复时间。中央气象局预报明天气温下降，台湾负载预测也会下修，但还是有点怕怕的。主要是高温虽然略微下降，但是热累积退散不会太快。法务部监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今天签报法务部长停止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林俊佑职务，并且移送监察院弹劾。林俊佑怀疑女儿在幼儿园受到霸凌，带着2名便衣刑警到幼儿园公审师生。花莲地检署7月25号依涉犯妨害自由恐吓罪嫌起诉。今天一度传出法务部要把林俊佑调到澎湖地检署，但是澎湖县政府强烈反弹，县长陈光富打了电话给法务部长蔡清祥，表达地方反对之意，要求法务部收回成命。蔡清祥中午指出，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还没核定这项调动，一定参酌县长意见。检审会上午听了林俊佑意见陈述之后，下午签报部长，林俊佑停职，移送监察院弹劾。民视资深制作人吕叶冰今天病逝双和医院。根据了解，吕叶冰动了开脑手术，手术细菌感染昏迷，今天宣告不治，享年60。吕叶冰刚制作完8点档《幸福来了》，艺人马如峰也刚演完《幸福来了》，周日不幸猝逝，两人相继离开，剧组虽演震惊哀伤。大陆知名女星范冰冰被大陆名嘴崔永元爆料接戏的时候开出天价酬劳，可是又怕被官方查到，因此有所谓的阴阳合同，也就是有2套合约，一个是实际酬劳，另一个则是应付官方检查，涉嫌逃税。大陆媒体报道，范冰冰和弟弟范丞丞以及经纪人穆小光以及遭到拘禁，不过今天又传出范冰冰被逮捕2天后获释。不少香港及大陆媒体这2天试图与相关人等联络，不过他们手机都关机，联络不上。这起事件引发高度关注的原因，一方面是范冰冰在大陆是非常知名的艺人，而且政商关系良好，因此范冰冰会被捕，在讲究关系的大陆社会，绝不只是单纯的逃税问题，更可能与政治斗争有关。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92点，成为2274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1点，成为2306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45点，跌幅1.59%，来到28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9点，跌幅1.74%，来到901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5点，成为284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成为332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0点，来到11098点，成交金额143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16兑一美元，台币贬值0.2分。日元以112.05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78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对流发展旺盛，新北市和宜兰县会有局部较大雨势。

saying I still want you. One minute you say we're a team, then you're telling me you can't breathe. Well, you should set me free, baby, if you're over me. Yesterday you said I'm the one, but now you say you're don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baby,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3点十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Years and Years If You're Over Me， 在星期三的下午3点过后。今天呢，也是八月份的第一天。那星期三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聊聊是最近你有没有关注什么运动或是什么运动员呢？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讲两位运动员的故事，其中一位呢是前几天讲到，就是我在这一期的《金周刊》上面看到，温布顿才刚结束，那今年的温布顿呢，就是一位台湾的少年，16岁少年拿到了青少年的大满贯冠军。而且我觉得厉害的就是啊，他不只是拿到了大满贯冠军，他已经是在今年拿到第二个大满贯冠军了。 天哪！ 对啊，很厉害，因为就是在职业网球赛事当中呢，有四大网球赛事，就包括呢，一月开始的澳洲网球公开赛，然后再来呢是红土赛事的法网 Roland，法国网球公开赛，再是草地赛事的温布敦，在英国。接下来呢，就是在美国的美国公开赛，所以这四大赛事，那如果有一个网球员可以把这四个全部挤满的话呢，就是在同一年当中，那他当年度就会得到超级大满贯之大满贯，就是一个金满贯。如果当年呢还有奥运举办，他也拿下奥运金牌的话，就是大满贯之大满贯的金满贯。 真的有金满贯？ 没有，其实这些头衔都是怎么讲，球迷们啊，或是记者们啊，这样帮加上去，因为觉得这很不容易，就在一个高强度的职业赛事当中，你要一直维持。因为你要想啊，你拿到一个冠军代表什么意思？你在一个赛事当中拿到冠军，代表是你在这几场比赛当中你没有输过，就是你一场未输，你才拿到冠军啊。因为网球都是单淘汰赛的嘛，所以你就一场未输，你会拿到冠军。那如果在整全年度的这些大满贯这些重要比赛，就是你今年基本上是就是在大比赛里面你是完全没有输过，这个很不得了哎。你基本上也是就是你在那一年就打遍无敌手，或是你真的是幸运到所有你害怕的对手或是克你的对手都很离奇的提前出局，或是状况不好，或是退赛或受伤等等之类。那讲到他呢，曾俊晴，他其实呢就今年呢法网已经拿到了冠军，然后澳网其实他今年的澳网表现的也很好，也打进了冠军赛，所以就是他等于是在今年度连续三个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他都打进了决赛。那澳网拿到了亚军，法网拿到了冠军，温布顿也拿到了冠军。然后呢，就在看这个报道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讲说，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台湾的选手都很辛苦。那如果你要出国去打比赛的话呢，当然这些什么机票啊、住宿啊，一切都是钱。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家是在乐华夜市摆摊卖 糖葫芦， 对，卖糖葫芦的。我想说，天哪，就是你靠卖糖葫芦，你要怎么样撑起一个就是 运动员的培养嘛？ 对啊，从小时候要去上课，然后更不要说就是要去打比赛，然后加上 因为这个记者的角度，他在写手写的角度是从一开始他脚上的鞋子开始写起。 嗯， 然后说这个鞋子他很容易穿了以后就开口笑。 嗯， 然后那以前呢，就是他都必须要多带几双鞋，然后甚至就是要带爸爸鞋，爸爸鞋会直接脱下来给他穿。 嗯， 到后来呢，就是当然会有赞助商嘛。可是赞助商的新鞋他穿的不习惯、嗯、他还是要去拿旧鞋去缝缝补补。 嗯， 所以然后你知道那个网球其实是很吃鞋子的，尤其在红土啊、嗯、在草地上面奔跑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滑过去的、嗯、那个鞋很容易会开口笑。他从鞋子开始鞋起，然后呢要讲说网球其实那个网子那个线啊，大家可能觉得哇，那个线那不就是你去找那个 球拍上面， 对，球拍上面那个线啊、嗯、那个网子啊，就觉得哦，这线很普通嘛，你就去体育器材店换一下、啊、真正职业选手的线那一条就要几千块、欸、 一条， 对啊，那个线是要几千块的、嗯、就是很贵的，就不是你想象中就是哦是轻轻松松便宜可以玩的运动。然后网球本来就是一个贵族运动， 嗯， 然后今年他在温布顿打的这个对手呢，也算是蛮有趣的，因为说这个对手跟他一样是16岁，可是呢，这个对手的爸爸好像有一个草地俱乐部一个什么什么协会的会长 的 头衔，所以是好像真的是一个头，真正是一个贵族，然后是一个英国贵族小王子，然后对上台湾的夜市小王子的对决、嗯、这样子，嗯，然后所以就在看他的在看他的文章跟比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他在说，这一篇文章的 title 叫做是，爸爸跟我说，我们东西都不要用太好，就不会习惯。 嗯， 就是你不要习惯到就是用那些好东西， 嗯， 然后就是都用这些很普通可以过得去的东西，你就不会一直觉得有落差。 嗯。 曾俊清呢，从小时候，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开始打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是他对象里面就是最年轻、最年幼的一个小弟弟，然后常常呢就要越级挑战跟比他年纪大的人打，但是呢，他反而觉得这样特别的兴奋， 嗯， 觉得嘿嘿，我年纪小小， 我就可以挑战 你，然后甚至我可以打赢你这样子，所以他好胜心是很强的。之前呢，有访问过他的妈妈，他的妈妈说，他其实从小小学很小很小就开始学球，5岁的时候就开始对网球展现兴趣，然后一直以来他是一个很自律的孩子， 嗯， 所以就算他网球，然后每天要花1-2个小时的通勤去学球，然后回来以后呢，赶快做功课， 嗯， 你知道小时候他每天几点睡觉吗？ 几点？11。 晚上8:30睡觉。 什么？ 每天， 然后他可以去学球，然后回来写功课，然后赶在8:30睡觉。 对，你要扣，而且要扣掉他的2-3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哦，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耶，因为就是小朋友如果想要玩、爱玩的话，是基本上就是我不要睡觉啊， 或是你功课再拖拉一下， 对，没有办法，就是我就是很，他就很自律的，就是写完、做完。8:30睡觉，然后他说妈妈说每天都是这样，然后所以除了球打得好之外，妈妈也说他功课很好这样子。那他现在因为16岁嘛，高中生的年纪，他现在念建中，然后要升2年级。在看这个报道的时候，当然因为现在他得到了冠军，所以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他、跟报道他、跟赞助他。 嗯， 爸爸那个时候呢，也是发现了，就是哇，他好像真的很喜欢打球，所以爸爸就很认真的去考了教练，然后开始陪伴着他。 嗯， 等于是现在家就靠妈妈一个人撑起糖葫芦的摊子，然后你就不由自主的就是会为他担心，就是怎么办这样子。 你是想马上去买几只糖葫芦？ 真的哎，真的哎。 所以现在应该还在卖糖葫芦， 还是在啊，还在啊。嗯、之前还有传说，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有传说乐华夜市要收掉这件事情。那个时候还有一篇新闻，就是说如果收掉的话，那我们的青少年夜市球王该怎么办？这样子。对，可是一边在看，就是他们很辛苦的过程。然后，比如说爸爸每次要，比如订机票，他是每天在看的那个机票网站，因为那个跳动跳下的那个价格，他可能就是一差就会差很多，就差个几万块这样子。然后，当然住的房子也是，就是譬如说去温布顿，人家就住在哦，这之前我去看卢彦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卢彦勋还没有打进就是八强之前，就那个时候也是很惨淡，人家都住在那边的 B&B， 就是豪宅贵族区，卢彦勋要自己就是找地方，然后打地铺跟睡觉这样子，很辛苦。好，所以呢，就是一边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对，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 帮助他吗？ 帮助他，对对对，在看那个新闻的过程，可是同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又在想了说。可是他已经是一个第一名了，他已经是得到很多的，相较之下得到更多资源跟帮助的人了。就其他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选手哎、欸。那这样我们该 你要怎么找到那些选手？ 该怎么办呢？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身为一个运动员，就是这一件事情是要从小开始的吧？大家没有异议吧？就是你不可能就是突然就是我今天到了50岁，我说我要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 那是一部电影。 对，就是就算是这样，你想要参加的是老年奥林匹克，基本上几率也是蛮小的，因为老年奥林匹克的参加者应该以前也是职业运动员，所以基本上您是不可能弥补过来那个差距的，所以就会觉得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他们是在很早的时候决定了要做这件事情，也许不是自己决定，也许是爸妈决定，可是当你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等于是其他的很多条路都你必须要不受到其他条路的诱惑、欸你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就是我今天想要去玩就去玩、然后我今天想要交女朋友就要去交女朋友、就要去打玩第五人格我就要疯狂沉溺在里面沉溺几个小时，就是这件事情好像就变成你从5岁开始，然后你的人生 就没有了， 对，你就开始要决定，我就要朝这条路很认真的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恒心跟毅力是好难好难的，然后能够成功的人又是少之又少。就是有多少人在、可能每个人好，我们都是5岁6岁，我们都下定志向、我们都要打网球，或是我们都要当围棋选手，这样子。然后很多人都说我有天分啊，然后我就一路打比赛打下去以后，我就会遇到一些我的对手。然后可能我就会哦，对手，我把他 kill 了，我解决他了。我现在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就是我已经全国第一，我没有对手了，这样子，这是一个好的状况。但你要想其他的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第十名、第十二名的那一些孩子呢？他们呢？ 你怎么会听到夏天没完没了？这里是不是天涯海角？我跳得最高，要你的好，你有没有听到？你没完没了，回忆太喧闹，变成一只知了，叫醒我在你那夏天的怀抱。我的夏天没完没了，你是太阳烫着发烧，给我拥抱留在嘴角，你怎么会听到夏天没完没了？这里是不是天涯海角？我跳得最高，要你的好，你有没有听到夏天没完没了？ 曾俊卿呢，在今年在打完好像要打美国吧，反正就是在打完几个大比赛之后，他就决定要转职业了。因为他现在是青少年冠军嘛，也是世界青少年排名第一的。那从青少年转职业又是一个 很大的坎了、就不是说你在青少年赛场当中就是叱咤风云，你到成人世界也可以一帆风顺、你要知道当你踏过去的那一坎之后，里面所有的，也不能说所有，可是大部分的职业选手他们曾经也都是青少年冠军、对，所以你会，这有点像比较好的比喻应该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考试嘛，就以前那个什么机测啊、职考啊、联考啊，对不对？你在你的学校里面，你可能称霸，你可能称王、但当你进到建中以后，你会发现哇，里面才是怪物，然后觉得哇，天哪，自己好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当那个一级一级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强度会更高， 完全不一样， 越来越高。在这边只能给他深深的祝福、真的。然后也希望就是有很多愿意为他提供不管是什么机票啊、食宿啊、球鞋啊、球衣啊的赞助厂商，可以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运动员最简单然后又最卑微的需求了。 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 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老婆，希望你可以每天亲我100下。 好，那我明天亲你200下。 看福原爱、江宏杰晒恩爱，就在 Choco TV 幸福三重奏。 还有1001夜、明日之子、中餐厅，所有你想得到的戏剧、综艺、动漫、电影 ，Choco TV 全部都有哦。 Choco TV 炙热下载中。 天哪，今年再不脱单，我就得再等12年。 怎么样才能摆脱宅男的封号啊？ 谁可以来救救我们呢？ 还没有交往对象的单身男女，学习正确的交往与婚姻观念，才能够帮自己拓展交友圈。参加未婚联谊婚前教育活动，快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查询。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 纳洛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洛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小声偷唱 Be My Love。真正的爱能够征服黑暗，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许茹芸全新单曲《弗烈亚》，陪你找到独一无二的勇敢。Sony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Yes, you can. 3:31，您回到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星期三的下午3点过后，跟你聊聊运动赛事，还有运动员们。那今天呢，前半段讲了我们台湾的夜市球王，这名字感觉起来就好亲切哦。 是夜市球王吗？ 对啊，好 local， 好亲切哦。好，曾俊晴16岁，很期待他未来的发展啦。但当然，在他其实拿下了冠军之前。是有新闻啦，就是每次呢，其实这个事件你必须要说，其实就是这么现实。其实就是当他崭露了头角之后，才会有很多人报道他。但其实一路下来这10年的苦练，在你没有成绩之前，根本不会有人为你拍手，不会有人为你喝彩，不会有人要赞助你啊！一切的一切都要等你有成绩之后，好现实的世界啊！ 你现在才有这个感慨，怎么可能？ 同样的啊，也是看到一个孩子，然后他可能对一件事情出现了热情，然后他努力的去做，然后这里面有很多面向可以讨论，包括就是爸妈就是非常的支持他去做这件事情。另外呢，则是有些孩子是相反过来，是爸妈很有热情做某一件事情，他自己本人兴趣缺缺。 就比如说逼小孩学音乐 ，yes， 逼小孩去参加比赛， 练个跆拳道吧， 每天要练习练多久，练琴练拳等等之类的。然后或者是以前有蛮多家长就是会觉得说，哦。那我的孩子要念国小的时候，1、2年级是低年级，还没有差，到3、4年级到2升3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关键点，就是那个家长开始，曾经我妈有讨论，考虑过，是不是要把我送音乐班或是送美术班啊？因为好像家长会觉得说，念音乐班跟美术班好像会受到。 更多的 比较不同的资源跟师资，还是我不知道这个迷思从哪来的。对，但是如果你真的一路走音乐班、走美术班走下去，我觉得 跟一般受普通教育的那个路又不太一样了。在 Netflix 上面的一个，它应该算是纪录片吗？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它是纪录片吗？它不就是改编？ 改编戏剧？ 对，小说还是什么的？ 那最近有听到一些朋友在看，然后在讲。那其实如果你是你现在的身份已经身为爸妈了，就强烈推荐你要看。对，然后有很多人甚至会跟着，比如说。妈妈跟着自己的女儿一起看，就是 家人就是一起来看这部戏。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然后 他们会还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在看这一出戏剧，然后完全没有达到任何的共鸣 沟通，这是肯定的。因为就是可能很多的父母跟家长会觉得说，没有啦，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就说没有啊，那个演的跟那个不是啦，那然后或是他们很快会。在戏剧当中找到一些其他的出口，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立场，不然的话就会认知失调啊。所以其实也蛮难过的。 那还是分开看吧。 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的留言是说，他的女儿看完了之后，然后马上就转去看蜡笔小新。因为他说他必须要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就是 放松的 脑袋放松，不然实在是太难过太难受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谈到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最近呢有一位运动巨星，他呢是他不只是台湾，应该是全世界篮球员的指标，就是篮球之神的接班人，他做了一件神之举，在最近， 他开了篮球之神的接班人， 对啊，他开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呢叫做承诺小学 I Promise School， 然后当然呢就是公立小学。他开在他自己的家乡，然后现在呢，因为才刚办学，那已经筹划了十年。一开始呢，今年开始，先从两个年级开始，也就是这个学校目前只有两个年级的学生，三年级跟四年级。那为什么是从三年级跟四年级开始呢？就也有点像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有时候可能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大家是 OK， 上低年级的话 OK， 可是上到中年级的时候，家里不知为何就会突然 意识到好像要有一些不一样， 对，或是有一些变化之类的。那他是因为自己的个人生命经验，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他没有细讲是什么原因，可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缺席了非常多的课程，所以他觉得要先从这边开始这样子。当然更好的话，他未来是希望就是可以就是从小到大都可以让孩子们受到教育。那 LeBron James 做了这个 I Promise School 承诺小学，那这个承诺小学有什么样的承诺呢？这是一个公立学校，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现在应该有蛮多妈妈爸爸在收听的吧，不知道现在读公立小学在台湾学费是多少钱，你可以在 APP 上面告诉我们一下嘛，也顺便告诉一下我们你的地区，就比如说苗栗县公立国小一年学费大概多少这样子，对，然后或是 你说一年还是一学期， 一年好了，我们用一年算比较简单一点。Can you break some ties? Sometimes. Can you break some ties? Sometimes. Oh. Trouble don't make it solid. Make me lots of times. No, it's me. Let me tell it cleans all of the world. Can you break some ties? Sometimes. Can you break some ties? Sometimes.3:4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欸，在飞儿联播网 APP 上面，公立国小，公立国小怎么会这么贵？一个学期，哦，我多看一个零，对不起。我想说，怎么可能一个学期35000？吓死我！好，3500，好，3500。说在台南市，一个学期3500，一年就是7000。好，午餐呢是一个学期1300， 所以大概一年10000， 差不多一年10000。好，然后台中的公立国中国小。好，印象中不到5000 ，OK， 好，差不多是这个钱啊。小学 就可能就一年就是10000这样子。 差不多。好，那 LeBron James 盖的这个学校呢，承诺小学 I Promise School， 在里面呢，他承诺什么呢？他在里面的承诺就是免学费， 完全不用，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孩子们可以念书。他除了帮助孩子之外，他帮助孩子的父母。因为孩子为什么不能念书？就是父母家庭出问题了嘛，就可能卷入一些帮派啊，然后偷窃啊，去坐牢啊，付不出学费等等的，所以孩子才不得不去工作或去帮忙。所以你如果要解决孩子没有办法就学这个问题，你要解决绝对是整个家庭的问题。所以他希望除了帮助孩子之外，也要让有风险的家庭还有家长 重返学校，至少完成十二年国教，就是完成高中。 嗯， 对，虽然他们十二年是国教，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是会辍学，会 drop out 这样子。好，所以呢，他承诺这个小学 I'm Promise School 呢，一开始只有三年级、四年级，在当地的公立学校，一个班级的学生是23个人。 嗯， 那他的基金会呢，希望就是另外再多聘老师，承诺小学一班呢是20个人。还有呢，他除了免学费之外，那当然就是校服，就是制服免费。 嗯。 免费的自行车， 嗯， 就是 free bicycle， 还有免费的头盔， 嗯， 因为孩子们就是你要骑自行车上学嘛， 嗯， 好，所以免费自行车，免费头盔，在2英里以内呢，交通费补助，免交通费， 嗯， 免费的早餐，免费的午餐，还有免费的零食， 嗯， 学生家人的食品救济，你家人食物不够了，没钱了。我补助你， 嗯， 为学生父母提供通识教育和工作安置，还有未来如果你们从我这个小学毕业 ，I promise 承诺小学毕业，你们之后进入了中学，然后中学进入大学，每一个毕业生进入大学的学生，大学学费全免。 天哪！ 那大家要知道，就是在美国大学学费不是像台湾这个样子，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他们不是一个必备品，那就是。高等教育是一个投资， 嗯， 不像台湾就好像说哦，你高中念完就是要念大学啊，然后这样子。他在当地的虽然这不是一个什么超级超级有名的大学，但是一年的学费差不多就要$10,500， 嗯， 也就是你在那边念大学念一年，就是台湾的私立学校差不多的钱这样，然后要30万吧这样子。对，所以呢，就是他承诺，他做了这个小学，做了这个承诺小学，希望改善是整个社区。是所有人都要受教育， 嗯， 从根本去解决问题，不是发发食物券，也不是就是捐钱，因为其实有蛮多的职业运动明星，他们赚很多钱，那他们也都会回馈社区，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很高的年薪捐一笔很大的钱捐出去，捐给他们的母校，捐给他们的高中，捐给社区的国中国小这样子，可是这都没有办法解决掉那些 根本的。 根本的就是那些学生，那些社区里面会辍学的人，你就是帮助不到他。 嗯， 所以我觉得 LeBron James 就算再怎么不喜欢他，就算你可能不喜欢他，或是你可能觉得他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他做的这件事情的确是 respect， 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I promise school 承诺小学，所以他。做这个承诺也是同样的是，你可以对所有入学的孩子说，这个承诺的 I promise 是 LeBron James 的承诺也没错，但其实是每个学生对自己的承诺。 嗯， 就你要对得起这个学校，你要对得起我的培育跟培植。嗯，你要知道，如果一路的念下去，你安然的度过了国小，你安然度过中学，你一定有大学可以念。 嗯， 那这在美国来说就已经是已经超越跟胜过很多很多人，因为在美国不是每个人都会去上大学的。嗯， to say maybe 提得起不一定放得开爱情这游戏太过刺激要远赌服输那投降能不能输一半Say maybe 当我想我已经是孤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天两天三天第二十八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乐客补防水漆 我是劳动部长许明春一技在身受用无穷劳动部发展署的职业训练课程协助青年提升职场技能八月六号到十号全国技能竞赛各地好手互相 PK 是年轻朋友展现自我发光发热的舞台邀请您来台中一起为这些一身好技能的年轻朋友加油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一场超越现实的动人故事金牌制作团队打造韩国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八月十七到十九七夕情人节相约台中国家歌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一闪一闪红绿蓝 熟睡舒眠真放松 头箍有睡魔之眠翼独家首创 AVS 专利 智眠光加双耳平插技术大脑放轻松怎么睡都好眠睡魔之眠翼 好好睡哦 头箍有 一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 六月二十九到九月二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四天三夜豪华四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嗨，我是万芳， 我们是 微笑巴士乐团。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You。F4 啊，想跟我干架，没打听好吗？我的拳头可是毫无牵挂，拉近一次嘛，脚踩双八卦，再送你电影里面的如来神掌，我的脸左胸白虎甲，右臂青龙疤，还不快跟我说声对不起？我有两把锁，看到你叫妈妈，不是最终正经的大大，才是老大。我不是神话，我不是神话了，我是那路边不能摘的玫瑰花。 三点五十二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是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最后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周蕙的《再看我一眼》。待会呢，如果你不是台北 FM 92.1 的听众的话，要先跟你说声再见了。不过你还是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官方线上的 APP， 还有网路收听，因为我们是对全球放送的，你还是可以继续听到我们代班桃子姐的桃子晚报。在那边跟你说一声，你很棒，拜拜。 你今年说过的话，我会把它当作心愿。誓言，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让我的微笑，让我的轻轻。

法务部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今天上午10点开始开会讨论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林俊佑异动的案子，直到下午2点才结束。法务部发言人同时也是检审会主席的陈明堂会后指出，检审会充分讨论之后决定将林俊佑移送监察院弹劾。另外会中征询很多地检署意见，绝大部分地检署都不愿意接受他，检察机关对他的异动都抱持否定态度，所以决议签报部长核定停止林俊佑转职务。至于林俊佑今天与会说明内容，陈明堂指出，林俊佑两度鞠躬道歉，但是也有辩解，他是为了女儿受到霸凌才会到幼儿园。陈明堂指出，起初传闻林俊佑调到澎湖地检署，只是检审会斟酌要把林俊佑异地调动，不依其志愿调动，但是询问的检察署都不愿意让他去。检审会委员讨论之后决议依照法官法认为林俊佑需要惩戒，而且刑事情节重大，签报法务部长蔡清祥敬畏停止职务，部长核定之后马上生效。如果监察院之后决定弹劾林俊佑，就会送司法院职务法庭，由职务法庭决定最终惩处。目前法务部只是先停止林俊佑检察官职务。以电影《阿凡达》《变形金刚》名利双收的好莱坞导演麦可贝今天在 IG 表示，未来再也不搭泰国航空，这绝对是最后一次。麦可贝搭乘的泰国航空班机飞行在海上时，一具引擎就掉到海上。麦可贝还把画面带到了少了具引擎的飞机，更激动痛斥太行是像屎一般的航空公司。脸书近期利空消息不断，各自外泄风波还没平息，现在不少英国用户联合向脸书发出索赔信，如果脸书没有在14天内回应用户各自如何应用及保护，将采集体诉讼，出估高达110万名英国公民可以提告。英国剑桥分析截取脸书超过8000万用户个资，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用来开发、设计、预测或影响选民投票选择的软体。英国资讯专员办公室也对脸书寄出初步罚款50万英镑，约合台币2015万。公平会今天通过星光金控计划与元富证券结合的案子。公平会指出，两家属于异业结合，结合之后改变市场结构有限，而且没有显著的限制竞争疑虑。公平会审查认为，结合没有显著限制竞争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不禁止结合。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41点，成为7707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5点，成为12780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点，来到551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4点，成为2829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成为3328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51点，跌幅1.8%，来到282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73点，跌幅1.89%，来到900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0点，成为11098点，成交金额1436亿。外资及陆资买超11.98亿，投信买超8.43亿，自营商买超6.04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26.4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14对一美元，汇率持平。日元112.1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86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对流发展旺盛，新北市和宜兰县都有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红色、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红色灯号宜兰县，橙色灯号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彰化县、花莲县，黄色灯号区域桃园市、新竹县以及苗栗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天哪，刚上国道就抛锚，我该怎么办呢？ 国道车辆故障，冷静不要慌。一，先打方向灯，减速停路肩。二，赶快下车，于车辆后方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示。三，快拨1968或报警求援。 记得待在护栏外，以测安全。

拜一拜。擦 手烟，发现我未满十八岁，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注定要为爱情流泪， 注定要为爱掉眼泪。时间来到4:11，今天是2018年的8月1号，星期三下午，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张震岳的《爱的》， 怎样？ 爱的什么？ 初体验啊？ 没错。说到了爱的初体验，是不是我的十八岁有爱的初体验呢？在等一下2个小时过后吧，我们就要去面对。一群孩子们，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们，面对他们的爱的初体验的问题，还有他们的告白问题。那这一场活动呢，会在直播上面分享，在公视的青春 发言人， 青春发言人直播室。那如果平常呢，你有关注欧马克的话，我会分享就是他们的直播，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看得到。但目前呢，就是。女主持人，你还好吗？你醒醒，醒醒！好，所以等一下，大概差不多6:30-7:00的时候吗？ 6:30 的时候，对。 你还好吗？ 六点半的时候 ，Yeah。舅舅又冷又困的录音室 DJ， 欸，真的太冷了，我真的就像一个尸体躺在冰柜里，所以我沉沉的睡去也不是太讲不出话来。 对啊，0223639955，0223639955。舅舅又冷。又快睡着的两位 DJ， 回答一下，在 App 上面有人问说，既然你们那么冷，那为什么要开那么冷？ 因为冷气不是给我们吹的，冷气是给机器吹的，不然机器太热的话就全部炸掉啦。 是的， 因为这一间里面有太多机器了， 在这间录音间当中是最贱的。的确啊，因为机器都很贵啊。 哎，我好歹赢过一张椅子吧。 赢过椅子，赢过白板。我现在在找我们赢过什么东西，是 不是？就算白板，白板跟板擦我也赢得过吧。就是可以，不用到这个。 阿年哈塞又来自于最近呢也发行了新作品的旺福。昨天大家有听到他们上光宇哥的节目吗？ 有。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怎么我会变这样？身体不听我的，从没有过这感觉。

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妈里隔壁。不用再是谁说谁对，爱到了你，你进我的水。尽管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当我来背。女人的沉醉，青春不能浪费，被拒受伤，只要一个人狼狈。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配，摔到分手。 4:23:0223639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啊。Hello， 你好。 喂，你好，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你好，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梁朝伟。 台北的梁朝伟。 对。 梁朝伟，你好。 梁朝伟现在好像要陷入师生恋了。 什么意思？ 那你是老师还是学生？ 不是，他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 几岁？几岁、 你说我现在几岁吗？ 不是，学生几岁？我先担心法律层面的问题。 没有，学生24岁。 哦，哪一种老师？ 家教。 然后，所以家教是什么？你大学时候，他高中这样子哦。 对， 那还好啦。哎呦，幻想无限多， 所以你应该也差个3-4岁之类的而已吧？ 没有，我大他6岁， 所以你30，他24， 对， 听起来也还好、啊。 怎么联络上的？ 就是中间陆续都有联络啊，他可能中间问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都会问啊，然后 对，在高中的时候，你们那时候教什么？ 就是教数学， 教数学。好，高中都教数学，有问题会问我，可以理解。大学遇到什么微积分也会问你，是不是？ 就是会问，然后或是同学或社团啊，或是什么选系啊，或是觉得 老师帮帮我的人生吧，老师。 对，之类，或是那个你在想什么？哎，你们大学的时候会怎样吗？都会问，就会聊。 那他现在已经什么当完兵退伍了？ 对，在工作了。 在工作了，然后所以你们一直以来都是有联络、有联系的。 对，就是中间他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我谈恋爱的时候就没有联系了。 那你是怎么样？感觉觉得师生恋要起的、要来了？ 哦，好喜欢这种哦。 就他跟我告白啊。对啊， 哪一种告白？快告诉我，快点！我们等一下要去。 我要偷你的故事，我今天要讲这个。 对，我们要直播要讲告白，快！哪一种告白？怎么告白？ 他蛮烂的耶，他是之前在其实他很久以前在教前一任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说什么前一任都不愿意跟他交往，他告白也不愿意跟他交往。那时候就有说，其实我以前也喜欢过你什么的。 就趁机说一下， 以前是曾经这样说过，然后那时候我想说。你现在不就是已经有喜欢的人在讲什么废话，就完全都不理他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这一任分手之后，就是因为他就因为他已经没有交往很久很短时间，就说这真的好像还是不行这样。然后就说反正就是用算是用赖传的吧。后来有约出去见面这样。因为我就说你用赖讲真的太烂了吧？你是前任是谁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用赖讲吗？ 哈， 对啊。反正就类似这样子， 所以他先用 LINE 说，就是以前也喜欢过你，然后后来又再传一次我喜欢你。那他平常叫你还会叫老师吗？ 没有，后来就没有，后来就都叫名 字。 他以前是在交往，在跟他前任交往之前，因为烦恼告白或女生在想我的问题，就是曾经就是大概跟我讲过说，我以前也喜欢过你。 嗯。 对啊，然后说什么？可是那时候你是我老师，什么的这样。 所以他高中的时候就爱你了 之类的，我就说是乱伦吧。 我爱了你， 老师 啊，怎么会唱这首歌？ 我就说这是乱伦吧，到底是 这哪算乱伦啊？然后出去约出去见面，然后讲了些什么？ 等一下，怎么会有小便斗的味道啊？ 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会觉得是乱伦啊？对啊，我就跟他说，你想你小一的时候，我就国一了， 你想那个他 太远了。 还好啦，还好。然后嘞，就聊开了，然后说，所以你说不行吗？ 对，那时候反正说不行啊，然后就说，可是就先了解看看，就是希望我不要再把他当学生看看， 哦， 就是、了解他，嗯， 把我当个男人吧，老师。 对，类似这样，所以这一个月来就是有，就是 我是个男人， 了解到不同的他， 梁朝伟，看看我， 对。 所以这一个月他疯狂展现他的男人气概之后，你就觉得你有点动心。 可是我就知道，就觉得他是个小朋友啊，而且就是也知道以前谈恋爱的那些事情，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什么的。 哇，我现在待会下一首歌到底要放什么啊？要放他？ 老 師 哦、 要老师，老师，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好意思、啊。 怎么会这样？ 他爱了我好久，然后还有你刚刚还有说一个什么啊？啊，忘了，算了，请继续，请继续。 对啊，然后因为我也才刚失恋不久吧，然后前一任也是比我小一点点，小个两三岁。 嗯。 然后我朋友就蛮不看好，他就觉得说你这样子，因为之前恋爱感就是有点幼稚。 哦， 就是说这个更小哎、欸，你这样不是就是重蹈覆辙吗？就如果你之前都觉得前一任，虽然前一任是把我甩了的那个，但他就是这时候当时朋友都觉得他很幼稚，这样，对吧、啊？朋友就一直觉得我重蹈覆辙，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我家教很严，就我去哪里都会跟我妈讲，然后所以我妈也知道我跟那个学生他联络的事情，那时候就后来就是。我忘记有一天干嘛，我就不小心说出来，说那个学生跟我告白，然后我妈就也说，你还要等人家长大，对我妈就说你还要再等人家长大，你不累吗？什么你都30岁，你要好好把你的生活过好啊！ 你要结婚吗？你要等到几岁结婚？他会娶你吗？ 对之类的，就是说什么你要，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没有一定要结婚的想法或压力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搞不好你31、32岁的时候你就想结婚啦。 我干嘛想未来的事情？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嗯， 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有点喜欢他，所以觉得很可怕。 好讨厌哦！快乐、哦， 我 喜欢人家。 我想有恐惧就是有喜欢吧。 对啊。 但梁朝伟，你说你刚分手，你分手多久？ 分手大概半年吧。 哦，过半年了、哦。 嗯， 对、啊。 之前跟他在一起多久？ 你说前一任吗？ 对啊。 3年。 哦。3年半年、哦，好像差不多可以开始新恋情了。 没有，我一开始也是觉得我走不出来，我那时候也有跟他说，就是我，而且我才刚失恋，我没有办法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不会啊，没关系啊，就是反正就是先了解他、认识他之类的。 嗯， 对啊，因为他也等于分就是失恋不久。 嗯， 啊，可是他 失恋不久是多少？多长的时间？ 一个就是交往一个礼拜就被甩了。 交往一个礼拜，然后女生说我不喜欢你。 女生就因为那女生当时好像就没有很想跟他在一起，她来问我说到底怎么告白，为什么她不想跟他在一起啊之类的。 嗯， 对啊， 嗯， 所以就等于在一起一个礼拜，女生就说我还是不想跟你在一起。 那这件事情过了多久？ 过了大概2个月。 哦，还是蛮 一两个月吧， 蛮新的、欸。 对啊，我觉得蛮新的啊。我就说你康复太快了吧， 我只是重燃对你的热情，那一股火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灭过。 老师，当你那个时候来到我家当我家教的时候， 怎样？ 我就一直看着你，我没有在看我的数学习题本。你在那边写字的时候，我看的不是 赛扣赛系的， 看赛扣的我不能在现在这时候讲哦，现在是下午。好，所以好像可以给他多一点时间，让他这我也不知道哎、欸。但是现在你有点喜欢他，应该就是要打铁趁热啊。 是应该打铁趁热吗？ 你有点喜欢人家，要打铁趁热。你如果再给一个月观察，然后他冷掉，就拜拜，就没了、 啊， 这就没。 不知道啊，因为就有些朋友说什么， 可是他不是从高中燃烧到现在了吗？ 他们就说什么？他们中间有交过2个还3个女朋友？ 没有，男生都是这样啦。就是你要细数我对多少人动心过这件事情是有点困难。 哦、我明白，我完全明白，明白。 对啊，因为我朋友就说，因为他就是小朋友，那你要不要等久一点，看他如果还喜欢你，比如说等半年一年，他还喜欢你再说这样。 不是啊，可是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去等这件事情呢？ 干嘛等呢？不是应该把活在当下、嗯，把握现在啊？就是可以有人开开心心一起过，就 喜欢啊， 就 let's go。嗯、对啊， 就是不要管什么，以前是他老师之类这种。 老师，这个哎、欸，这交往起来，哦、这交往起来很， 你是不是很纠结？你曾经是他的老师，你不觉得这个很酷吗？ 这个、这个、很有情趣，好不好？老师，拜托，老师， 什么情趣？ 我以后都要一直叫你老师、欸，哎，做什么事都是 老师哦、因为对啊，就是一直来都把他当成就是学生跟小朋友那样照顾吧， 就是你一直切不过来。 对，就是对啊，只是因为这一个月，就是他有就是展现他不同的面貌， 嗯， 对啊，我就觉得哦，好像是一个好男人， 好想知道他怎么展现、 啊，对啊， 就是有点体贴嘛，反正以前都是我照顾他，然后什么的， 嗯嗯嗯， 至于他就是可能会体贴啊，会帮我想，就觉得哎，就是好像真的有变成大人吗？ 哦，太快乐了啦！ 这个我晚上能不能用啊？怎么用？ 这个太快乐了啦！等一下晚上 可以用、啊、 晚上要跟就是高中的孩子们，然后高中孩子们说，如果我想跟我的家教老师告白怎么办？然后你就要说，你等六年后，你要跟他保，你要跟他保持联系，这样子。 对，等你24岁的时候。展现你的体贴给他看，他可能就会动心。 他 不是他可能就会动心，老师你就是动心了。 对，我真的觉得我就是喜欢上他。 哦， 讨厌， 讨厌，讨厌。 去写几道数学习题，冷静一下、 哦。我想要冲冷水澡，快来一场冷水澡。好，梁朝伟。 这可以在高中讲吗？讲的时候家长不会反弹说，竟然叫我小孩跟。家教老师谈恋爱 哦， 家长又不会知道。 哎、欸，那是六年后的事情哎、欸，六年国小都读完了，拜托。 也是哎、欸。 对啊。 可以给他们一个希望，等你再得大学毕业。 梁朝伟，你还要之后跟我们回报你的后续？ 好啊，是在这个时间吗？还是什么？会有哥哥妹妹有？ 嗯， 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的 calling 是开放的、啊。 嗯， 好好、嗯， 太棒了， 没问题。 谢谢你，梁朝伟。 好，拜 拜。 天气。 02-2363-9955，4:37的桃子晚报，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啊。 嗨，马克、玛丽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 我是糖糖。 嗨，糖糖。 我6月1号那天也有打电话进来。 哼。 然后就是那个交往，交往3天，然后老公去当兵的那一个。 交往。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交往3天，老公去当兵， 好像有点印象。 后来结婚，然后现在在一起9年了。 哦， 好，对，好像有一点印象。 那时候打给你们的隔3天吧，就发现我怀孕了。 哇！所以现在 到底的 哦，现在是几个月？2个月？ 3个月？ 3个月。 对。 所以已经可以讲了， 对， 哇， 恭喜你！ 对，我只是来报喜而已。 感谢感谢，感恩感恩，希望把喜气分享给所有飞碟电台的听众朋友们。 对，只是说现在又想说又要重来一次。 什么意思？要重来一次？ 因为我这个是第2个。 不会，不是有的妈妈会有点怀念那个感觉，她想要再来一次吗？ 哦。 可是隔了6年呢、 欸。哦， 对啊， 再来一次，希望 对，还是有点害怕。 哦，好，不怕不怕， 别紧张。 糖糖，谢谢你的 call in，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家教老师与家教学生的爱恋哦。17岁的青春与当时23岁的轻熟女。 我很确定男主持人已经醒过来了。 Yeah， 全身上下都醒了。 And heaven alone can take your love from me. Cause I'd be a fool to ever leave you, dear. And a fool I'd never be. You are my destiny. 你会是我的命运吗？你会是我的戴斯妮女神吗？02-2363-9955。Hello，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Zero。 Hi Zero。 我想要讲我礼拜天的时候去台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了晴美术馆跟审计新村。 Uh-huh. 然后那边都是算是蛮多可以拍一些网美照的地方。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下午2点去，就是太阳正大的时候。 嗯， 我还蛮惊讶，就是现场蛮多人在那边拍照的。 嗯， 就是太阳那么大，是那种35度那种高温大太阳，可是大家都是不怕大太阳，然后在那边排队拍照，我觉得很惊讶。 嗯， 就是现在就原来有这么多人会为了拍， 那你有 去拍照在那边拍？嗯。我看到很多人，我就没有拍了。 哦，很多啊！现在就是还有很多网美，甚至会做一些蛮危险，譬如说没有围栏的啊，然后在一些工地啊什么，只是因为拍起来好看，所以他们就会爬。其实真的蛮危险，而且有出过，对，有出过意外过。嗯 嗯， 对啊， 就是那边还蛮多，可以，它是很多看板没错，但每个都要排队，要排2-3个人。 嗯， 然后现场很多人。 嗯嗯嗯 嗯， 好的， 就这样。 谢谢 Zero 的回报， 我觉得蛮惊讶的。 拜拜喽， 拜 拜 拜。 忘了你，我就活不了。 时间的刀，在他把记忆切断那一秒，却没有带走爱附赠的烦恼。爱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心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以为火早已不灭了，怎么一见你心又被后悔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 02-3639955，嗨，飞碟你好。 哎，马克玛丽你好， 你是？ 哎，马克，你真的是专业的 DJ 耶！这首播燃烧，我是田中。 嗨，你好。 是那个燃烧的 MV 跟上一位老师有呼应吗？ 因为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大家都已经疯狂在燃烧，他们也都知道，对， 有我感觉到，真的是专业的 DJ。对，我想问马克玛丽一个问题， 请说。 如果假设有一天你有一台时光机，你会想要回去看你曾经很珍惜的那个人吗？就是但失去了 谁呀？ 就是可能是失去了另一半，但哎，这辈子你们不会在平行线上再交叉了。 什么意思？失去了另外一半是他已经死了吗？ 不是，就是会想要过去看他现在的生活过得好吗？ 不，那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直接去按他家门铃就好啦。 可是现实情况不允许呢。 有什么不允许的？怎样？ 就是 有禁制令，是不是？就是我如果去探访 他告过你，就是不可以靠近他家， 不能靠近他几公尺之内，是这样子吗？ 又或者是他可能到很遥远的那一端，在地球的另一端在生活啊？ 那这样不叫时光机啊，这应该叫任意门吧？ 啊，对，任意门啊，好啊，被亏、欸、任意门， 干嘛？ 那问题的主轴不是在这边？马克你，你可能啊 现 在 你有很 美丽的妻子，是，但是。就是你们感情会很好，你们就是感情就是到30年后，然后你有这个机会，你会想要看那个人吗？ 不是、啊，我想看他，我就去看他，我干嘛要等30年？我现在想看他，我就去看他。 哦，真的吗？那嫂子就是真的是很信任马克，很好 信任。就跟他讲说我想看他，他就说为什么？我说我现在想看他，然后如果他不准的话，那就好，那就不要看啊，不就最后就是这样子吗？ 哦，了解，因为有些人会在意就是旧情人这一块。那玛丽呢？ 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明白刚刚到现在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状况当中。 好，田中的问题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在意的人，因为现在你们已经是分道扬镳了，然后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去看看他过得好不好，你会不会去看？ 不用吧。哦， 嗯哼，就是你们分手是怎样？有深仇大恨是不是？就是 没有，就其实都还蛮和平分手的啊，就都很和平分手。对，然后只是，如果是我可能也不会吧。就我只是好奇，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一样。 Goodbye. OK, bye bye. 马克玛丽，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